哎， 各位乡亲，各位父老，下面播上个广告。本人虽说村长落选，但思想工作还是要搞，在家开个心理诊所，专门治疗人的大脑，欢迎大家前来就诊，有钱给点，没钱拉倒。临江村大明白心理诊所，主治医生赵大宝，电话动拐动拐动动拐，网址 www 坑你点 w。 大夫，我挂急诊。大夫 呀哈，广告播出就上人了。 是，我听你做广告了。 别信广告。 信啥呀？ 看疗效呗。 哎呀，真幽默这大夫。 不用说，你一定患有更年期综合紊乱症。来，张嘴，我看看轮胎。我要看看舌苔。 大夫，不是我看病。 谁看？ 是我家老头看病。 你老头啥病？ 我老头这病你都没见过。是这么回事、前两天他买彩券中奖了，中了3000块钱。 嗯， 完、告诉他以后一激动，嘎一下抽过去了，住好几天院，差点没过去。 哎呦呦呦！ 啊，出院以后他又买彩券，又中奖了，这把中的大，300万大奖。 完了， 完，我拿这个彩票我就找大夫，大夫说这我们可治不了，赶紧他找心理医生，这病整不好容易过去。 对， 回去我跟他一说，我说咱得看心理医生，这家更坏了，就怀疑自己心里得啥病了，嘎又抽过去了，你说咋整吧？这 我听明白了啊。你重新中大奖不敢告诉他，怕他犯病要他命，完事告诉他看心理医生，他顿时怀疑自己心里得了不治之症。 是， 你这是一共俩病。 俩，大夫，大夫你别管几个病，你要能把他病治好了，我多给你钱。 哎呀妈呀，别怎么提什么钱这么俗呢？啊，不给钱就不看病了，这人都咋的了？张嘴钱闭嘴钱的，为人民服务，救死扶伤都给谁说的？能给多少钱呢、啊？ 你要多少给多少， 免谈。带我前去会诊。 不用，大夫不用，我把他领来了。 在哪？ 在你家门口站着呢。 在我门口站 啊？ 哎呀，你敢把一位300万的富翁放在我门口站岗，看来你很有思想。 你真幽默。 请。 哎，我还得嘱咐嘱咐你。他现在就怀疑自己得了不治之症了、一会儿他进屋，你给他看病时候千万别说病 啊，不提病。 哎，你要一说病，保证嘎就抽过去。 是， 真的，你就跟他谈钱，你就咋想办法把这300万让他接受了，我就谢谢你了。 客气。 不是，我就拜托了，大夫啊。哎呀， 哎呀，哎呦我的妈，还接个大活、哎、你说这事。 媳妇儿啊。我这心里究竟怎么回事你就跟我说呗，老折磨我干啥呀？这是 你一天老疑神疑鬼的，一会儿进屋大夫就告诉你了。 哎呀，这个折磨我。 大夫他来了。 你好。 不好啊大夫， 初次见面，有失远迎，望请见谅。请坐。 哎， 这个刚才你老娘们 把、 你的太太把你的病情已经说了、说你就怕提病字，一提病字根儿就抽了。呀，还真准。来，把这火炉拿起来。 不行啊，我这心呐、拔凉拔凉的，我拿着个腾腾。 你不要紧张、你根本就没什么病。来吧， 宰不宰吧，他带着吧。 那行，那我们就开始治疗，谈话治疗啊。 怎么个谈话治疗啊？ 不打针不吃药，坐这就是跟你唠，用谈话的方式治疗，也叫化疗。 哦，还得化。 头子，哎，老头子， 这病我可不看了，你这是啥玩意儿？大妹子，我这还没看呢，你别整这事儿啊！ 媳妇儿啊，完了，大夫都通知我化疗了。 哎呀，谈话治疗是我的医疗术语，谈话治疗简称化疗，说话的话。 大夫，我跟你说，他胆儿可小了，你别用简称，你还是整全称吧。 哎呀，你也是太脆弱了。那我看书聊，请坐。 看书聊。 哎呀，这种病人可得注意 点了。 坐好啊。下面请听第一个话题，母猪的产后护理。拿错书了。请听第一话题，

不会说，妹子，我这人呢不是那种看不开事，对钱这事无所谓，但感情我这一辈子，就像你们两口过，要你抽过去了是吧？ 我抽了，我抽都吐沫子了，我 没关系，这页接过去。 对， 不抽也没事，初恋你根本不懂爱情，谈下一话题。 哎呀， 大哥可太大度了哈。哥，你要知道你真是爷们儿， 爷们儿， 纯爷们儿，你真纯爷们儿。 坐好了，听爷们儿跟你谈下一话题。假如你真抽了没？ 我绝对抽了， 我抽了， 我抽的啥都不知道了， 不把香， 我绝对的啊。 好，嗯，让我啊，我是大夫啊。谈下一话题。假如你说你抽，谁相信这事儿？ 我 真的， 我什么？你抽没抽？ 我对灯发誓，我绝对抽了。 他发誓了， 我抽了。 这事过去得了，大夫了。 Sorry，不抽也没事。Sorry。下一话题。假如， 大哥，我抽了，我绝对抽了。 我连我都抽了。 我抽了， 你快给他看病吧，行不行？咱把这事掀过去。 咱们都冷静冷静。 是。 好。假如再给你重新活一次的机会，你还会把钱看得那么重吗？ 大夫问你，您说。 哥呀，现在我什么都想开了，钱算什么呢？他跟生命比起来价值是一文不值啊。 好， 如果苍天再给我一次机会，哎，再给我对付几年啊，我一定把感情放在第一位，别说是3000块钱，就是3万、30万、300万，我也会微微一笑，绝对不抽。哎呀， 告诉他， 老头子，我实话跟你说，你啥病都没有，你买的彩票又中奖了。啊， 又中多少啊？又中3000呢？ 这看这儿， 300啊， 后边加一个万字，连上你， 300万。呀，站住！ 呀呀，我老头子呀，要倒！快点的，大夫，快点！ 恭喜你，终于没被金钱所击倒。兄弟，向哥学吧，把钱看淡一些吧。哥什么都没有，但是活得很快乐嘛，是不是？300万就当没有这事。 对， 大哥，你不光治了我的病，你还救了我的命。媳妇儿，哎，300万归我支配，好不好？ 哎呀，老头子，只要你没啥毛病，都你说了算。 好，拿出100万，咱们赞助学校。咱们赞助敬老院， 行， 剩下200万，咱哥俩一人一半。 你看你是 他要给你一半， 给 一半。哎， 行，哎，大夫， 哎呀妈呀， 快点的， 哎呀， 快点上，大夫来，快点坐着， 坐，哎呀呀。